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春雨不眠割裂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所创作的作品当中，一曲多词的情况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而这首《追梦人》是为原曲填的第三版歌词，当时正值电视剧《雪山飞狐》热播，作为片尾曲，在凤飞飞的演绎之下，这首歌一下子就红遍了大江南北。而这首《追梦人》也是为了纪念三毛而作，歌词当中加了四句话，一一对应了三毛的人生，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留下永久的回忆，飘来飘去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的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三毛曾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这段流浪的日子三毛用笔记录了异国他乡的记忆，而三毛的英文名字叫做 Echo， 翻译过来就是回声的意思。但是最终三毛因为荷西的死难以释怀，最终是选择了自杀随他而去，所以懂得是最大的怜悯。罗大佑的这首歌包括歌词是最能够理解三毛的那份情感。追梦人的一生是无际无盼的，深情所在也算是轰轰烈烈，自在随风，想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节奏往下听，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好妹妹乐队翻唱邓丽君1980年的一支老歌，叫做《心中喜欢就说爱》。 花儿美丽有点彩，姑娘娇美等郎来爱，为何你对我不理又不睬？为何去千里之外，花儿美丽有点彩，姑娘娇美等郎来爱，为何你对我不理又不睬，为何拒人于千里之外。花儿美丽不常在，青春去不再来， 去人于千里之外，花儿美丽不常在，青春一去不再来，心中喜欢就说爱，为何不敢说出来，为何不敢说出来。 这是好妹妹乐队翻唱自邓丽君1980年的一支老歌，叫做《心中喜欢就说爱》。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听这首歌想起什么，我想到的是我做的那期金庸武侠小说影视作品的一期专题节目，居然把《笑傲江湖》给拉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想跟你说说《笑傲江湖》。说到《笑傲江湖》，绕不开那支曲子《沧海一声笑》。黄沾据说在当年帮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谱曲的时候，一共写了6稿，都被退了回来。然后他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随意翻阅古书《乐志》，然后看到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大乐必易，最易莫过于咱们中国的五声音阶。”然后黄沾就反用改成了“羽、直、角、商、宫”。弹到钢琴前一试，果然婉转动听，极具咱们中国风特色。说到沧海一声笑，我觉得最为经典的版本莫过于黄沾、徐克、罗大佑喝完酒之后进棚录的版本，其中虽然有错，但是却豪气冲天。当然你如果说听这个版本看什么样的画面更为精彩，那我觉得就是在原来老的版本《笑傲江湖》的那个电影当中，吴马和林正英把酒言欢的场景，洋洋洒洒一泻千里的曲子，配合电影当中快意恩仇、死生契阔、江湖滔滔，顿时就展现了。在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个版本的《沧海一声笑》。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挑，谁负谁胜出天知晓，真声笑，烟雨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清风笑，尽得寂寥，抱琴海声扬一襟万丈，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仍然说《笑傲江湖》。提到《笑傲江湖》，我们绕不开一个人——东方不败。有人说，最经典的东方不败当属是林青霞。虽然电影版的《笑傲江湖》已经颠覆了原小说，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东方不败只能是由林青霞来出演，而东方不败就是林青霞的样子。双眉如风，鬓如刀切，红妆时风情万种，男装时冷峻霸气，无论哪一种都是倾城的角色。席地而坐，挥指弹唱，谈笑间也有着坦然自若的气度。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笑红尘》。 笑呀，心事对人笑，梦中却 宗盛在写完这首《笑红尘》的曲子之后，却迟迟写不出来这首歌的歌词。在录音当晚，他就请了滚石创作部的所有人去吃饭。李满廷在当时和李宗盛还不熟，但是也去了。协商李宗盛就嚷嚷着说晚上就要录音了，是《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插曲，可是还没有办法写出歌词，让席上的所有同事都来写一写。然后呢，这个李满廷就找到了一个咖啡厅坐了2个小时，回来就交了稿子。李宗盛看了稿，然后一言不发，只是盯着李满廷看，说是要给徐克看，于是便有了电影当中的那一段，林青霞所出演的东方不败赤着脚弹着月琴，在火堆旁喝着酒唱着歌，一颦一笑之中真的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而他所唱的歌便是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的《笑红尘》。如果你也比较熟悉李曼婷这个作词人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的词作真的透露出一种侠女的味道。而我第一次听到他创作的音乐作品是周华健的那一首《花心》。其实《花心》这个名字并不是李曼婷所取，他当时没有给这首歌起任何名字，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重点在哪里。他说写歌于他而言，架构是来自于一种氛围，一种感觉，没有太过明确的主题。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灵气吧。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周华健的《花心》。 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未完有几何，争取春回 评，说到歌词创作，然后放眼当下歌坛，你就得感慨现在写词的人真的很多，然而大多都是词藻的堆砌，未赋新词强说愁。人间词话有言，词以意境为上，有意境则自成高阁，自有名句。王国维评的是诗语是长短句，是古时的歌词，而在我看来也适用于今天的歌词。丽曼平时学法语出身的，谈到自己为何从事文字工作，他笑言说，天赋本能，若不是，那就是因为自己对情感对精神方面的极度重视，使得他想的要比别人多一些，细腻一些。他说别人总以为写词要有很大的学问，而他自己形容自己说，不学无术，书都很少看。然而他就是凭借着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应，对情感的细腻所营造的灵气，也让他的歌词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不是文字的高度，而是关于生活的一种特殊的姿态。我身边很多同行，包括很多朋友都说，在听了看了丽曼婷的词之后，就不禁的想要见其人。可是遗憾的是，我们在网络上很少找到他的相关资料。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竟找到了一张照片，但是还不敢确定是否是他的本尊。想要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他早年为张信哲、刘嘉玲所创作的《有一点动心》。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 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与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

这是来自于林青霞所演唱的《天地醉》，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画面感极强的音乐作品。在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漫天飞花雨，飘啊飘的缠绵，洒下不能收拾，忍不得的娇艳。原谅我的眼看不尽一世缘，故事不可来回，泪光却是美，看一眼再看一眼。是不是美极了？闭上眼睛，你仿佛在这首歌里可以看到一袭红衣的林青霞在漫天飞花之中翩翩起舞。而回到电影当中，他们在竹林一见，月下对影，东方不败对令狐冲是一见倾心，于是他放下了江湖，坠入了红尘，历尽一遭，不谈求得，却也是真假自我的看破。立红尘，笑红尘，林青霞所出演的东方不败潇洒也傲然，可是江湖已远，英雄仍然是一代人心目当中的不老梦。只是生活有着各自的江湖，不是书里的刀光剑影把酒言欢，可是我们仍然渴望着这一方乌托邦做我们生活的短暂逃离，寄托自己青春年少时仗剑天涯看遍繁华的梦。只是书里的江湖，电影里的江湖，曲子里的江湖，都只是曾经的梦而已。而我在这个时间希望可以用电影音乐让大家把这种美，把这种梦想，这个梦演的时间再长久一点。我们来听林青霞的这首《只记今朝笑》。只记今朝笑。我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代人大部分都是看着金庸小说或者是金庸剧长大的，所以小时候我们和小伙伴玩耍的时候，难免会借着剧情里面的人物的功夫招数比划两下，末了可能还会拿腔拿调说着主人公所说的话，比如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什么的。可是那时候毕竟小，不懂各种滋味，后来读大学了，真的看懂了，特别是任我行对着想要退出江湖的令狐冲所说的那句话：有人就会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如何退。虽然读大学的时候还是属于那种涉世未深的，可是却已经能够体会到些许的身不由己的滋味，所以从那开始我就不再敢做所谓的侠客梦了。 而在今天坐在这里跟你来分享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已经快要迎接人生的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所以我想提醒各位，人生苦短，管他什么恩恩怨怨，纷繁江湖，谁人笑傲，终究都是过往云烟，不如割酒相伴，目空一切，逍遥自在。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是来自于许巍所演唱的《逍遥行》。 如何才是你真正云掠？自由的流淌并不深情，每一个音符都与你的心愿永相依。超人物外逍遥自在，我的寂寞精彩。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我喜欢东方不败，喜欢他在嘴边时常吟诵的这句话：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真的有一种摆脱不了便长醉不复醒的这种感觉。想要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听辛晓琪的这首《两两相望》。 凡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呼啸着，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唱？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浪滔滔人渺渺，青春鸟飞去了，纵然是千古风流浪里摇，风萧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唱？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 孙欣的杨逍，周海媚的周芷若，还有一组传唱不衰的音乐作品，而其中就有这一首李曼婷作词的《两两相望》。这是他进入滚石唱片的第二年，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翻开了《倚天屠龙记》的原著，找到了小昭所唱的曲子：绽放愁眉，修真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依着这样的词意，便有了今天我们听到的《两两相望》。拈朵微笑的花，想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今日的容颜老于昨晚。这段极富禅宗意味的歌词，很容易让人想起《红楼梦》当中飞鸟各头林，同样是写人世变幻，后者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壮，而前者是拈花一笑，是佛的怜悯。而在李曼婷所做的这些歌词当中，同样具有这番意境的，还有张信哲的那一首《且行且珍惜》。 迎着风向前行，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偶尔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曾想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缘字终难猜透，猜进心里，却依然离去。没有谁能忘记。 着情意，你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怎想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缘字终难猜透，猜进心里却依然离。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飞逝，机缘尽处匆匆来匆匆去。且行且珍惜，且行且珍惜。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所演唱的《且行且珍惜》，同样是李曼婷所作的歌词。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赠相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缘字终难猜透，猜进心里却已然离去。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窗外景物飞逝，机缘轻碰，匆匆来，匆匆去。”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听了这么多李曼婷所做的歌词，我突然在看到她的相关的一些采访之后，觉得她真的像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一代侠女。我只能在她仅有的一篇采访当中找一些些她的蛛丝马迹，所以我判定她眼中的尘世大概就如同她笔下《笑红尘》那首歌里所写的一样，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不如目空一切，换得半世逍遥，岂不妙哉乐哉。今天节目最后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同样是他作词的音乐作品，辛晓琪所演唱的《遗忘》。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受伤的日子，听见季节的吩咐，掉下了深爱的大树，留不住的痴就要变作不在乎，熟悉的影子渐模糊，一生又一世，一段沉溺的下午。 的觉悟，我们的故事终于真的要结束。最后一次相望是回到伤心的地方，追溯相爱时光。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